和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处理，表明中方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保留进一步反应的权利。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元宵节我最想和我公公吃汤圆，因为他平时都比较少出声，所以我好少可以坐低认真听他讲他的故事的。希望今年可以用好多粒汤圆的时间了解公公多啲，亦都比公公了解我多啲。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说是我创作的摇篮来的。我近年也都开始写粤曲啦，所以我是会多听了港台的第五代的节目的。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裨益。而家港台95周年啦，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Out 欧瑞强。又可以见面啦，因为今日系星期日啦。适逢咧就系元宵节，哇，真开心啦！有冇食汤圆啊 ，Vincent 吓？ 未啊？ 未啊？你兴唔兴噶？即系以往有冇中意食汤圆呢个习惯？ 其实我中意食糖不甩咯，冇馅噶咯。 哦，系咩？佢话死啦，我唔识添。糖不甩就冇馅嘅。 糖不甩就系一嚿 粉、 粉，然后外边咧染啲花生啊。 哦，我知我明啦。 哦， 嗰个糖不甩就里边有馅嗰啲咧，即系有豆沙啊，有咩麻蓉啊嗰啲就汤圆啊。因为总之咧，糖不甩同埋汤圆都系圆不碌噶啦，吓，即系我哋最紧要咧就系一个象征嚟啫。今日咧就系中国情人节啊，系咪？又叫做咁啊，凡事咧，凡即系所有嘅好朋友吓，都希望系圆不碌，圆不碌吓，即系事事都系好完美嘅。咁啊，最 sweet 最甜啦。咁食汤圆咧，有一个好好嘅象征同埋一个好嘅感觉。大家好，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除咗我 Albert 啦，有 Vince 啦，头先同我倾偈，仲有我哋阿 Boris 啊，我嘅音乐总监啊，咁啊系啦，咁佢又会弹埋吉他啊、敲击啊等等。咁啊，今晚咧最重要咧就系都系好似同平时一样啦，咁啊轻松。抒情愉快地咧度过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现场嘅音乐，最重要当然就系我哋嘅特别嘉宾，因为今日特别嘉宾咧，我哋揾咗哇好多年好多年冇嚟呢个节目，终于都可以等到啦，就系苏玉红 Ivy。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圆咕碌嘅苏玉红。 是不是真的要度下，咁其实好开心嘅。见到苏玉红呢就真係经常都係笑脸迎人咁样，哇成日都笑住。我好鍾意呢一种朋友嘅。 是 因为呢本身如果就算你好忙啊或者好烦躁啊都好啦，见亲你呢就听到你嘅笑声。咁苏玉红嘅笑声呢真係唔係淨係笑声，係个歌声呢令我怀念。咁今日呢特意呢就邀请苏玉红呢再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唔记得啦，上次你几时嚟？ 哇，都我记得我好似生咗个仔之后冇几耐， 系啦， 系个仔而家都16岁啦，下个礼拜。 你话我哋成日咧，我哋成日都话，时光过得好快啊，又乜乜乜乜啊，咩光阴似箭啊， 系啊， 咁用呢啲事实嚟一讲咧，咁就真系 一度落去你就知啦， 一度啦，唔使谂啦，哇，你而家个仔16岁。 系咯， 即系起码十几年前先嚟过啦， 系啊，十年八载啦， 十年八载啦，起码啦。不过咧，以后都会好多，因为苏玉红系一位真系非常，我认为非常出色嘅歌手，兼主持人添。 好多谢，好多谢。 曾经嘅主持人 系 咁啊，即系喺即系都系主持音乐节目。 系啦，冇错。 咁啊，非常。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倾得好开心，唱得好开心啊！不如咁咧，我哋一礼咧，即系。情人節啫，咁但系我哋覺得咧，即係 仲係新蒸頭， 係啦，新蒸頭咧，即係就啱曬呢啲氣氛。我哋揾一隻男女合唱嘅歌，咁而且咧新蒸頭嘅時候咧，有啲意義咧就係、是、當年阿梅艷芳咧同阿李宗豪嗰、那個歌手叫做就唱咗呢隻《邁向新一天》，我覺得好有意義，好啱今天。 好啊 ，OK， 一齊嚟邁向新嘅一日。 Yes.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途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让黑暗与悲伤到今朝作别，重寻获利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伐，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像旭日，请朝起，我 心发射，憧憬万丈。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朝作别，重寻获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发放身心光芒百丈。 像旭日 请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信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心路到那远方，发放身心光芒百丈。 像旭日 正朝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即是感觉到啲光芒，呢只歌嗰啲歌词咧就好正气嘅， 系好中意， 咁诶，虽然呢啲正气歌咧喺以前嚟讲咧，可能有一啲即系年青人啊，会听开歌，哇，我要听嗰啲咧，即系啲情歌啊，好有前面啊、深度啊嗰啲咁啊，一听到呢啲。即係正氣嘅歌咧，哇！喺咁咩嘅？ 咁正，肅然起敬啊！真 係。肅然起敬唔係，但係佢調翻轉話，咦？好似啲大人唱嘅喎呢啲，唔啱我哋。 唔啱我哋嘅口味。 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咁講，你即係任何年代咧，你發唔發覺咧？即係流行嘅歌真係成為好流行，好多人都中意，咪任何人都啱嘅，多數都係情歌嚟嘅。 啊，都係嘅。 但係咁，但係咧，我就自己好欣賞兼及咧，即係好 treasure 呢啲。正氣嘅 勵 志歌曲， 是 少啊嘛， 係啊，冇錯啊。同埋咧，我每一次聽啲勵志歌咧，你有時真係唔開心，或者有啲嘢諗唔通咧，有時有一兩句歌詞咧係點醒你。 我呢只歌叫《邁向新一天》咧，雖然咧我哋唔係經常都會唱到同埋聽到，但係咧一到呢啲嘅新年啊，有氣氛啊，新嘅一天啦，係啦，咁啊啱曬。當年梅艷芳同佢嘅拍檔嘅一首歌。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到 Ivy 啊、蘇玉紅咧就。啱晒，因为佢即系唱歌嘅练力咧，真系相当深厚。咁所以咧，乜嘢歌咧都难到你嘅，系咪啊？即系中英文歌啦，国语歌啦，同埋都好多徒弟噶啦。咁 啊，唔好咁讲，跟你 Albert 哥哥学嘢啫。 咩咩咩，可以叫佢苏玉红老师都得噶喎。啊，咁啊，所以变咗咧，就真系都唱咗唔系计长短，我觉得唱歌。即系如果你喺个过程当中咧，睇下你点玩啫。有啲人话：，我几廿年前识唱歌噶啦，不过我间中去卡拉 OK 唱一下，咁即系咁又唔同。咁你直情系浸淫咗喺呢个歌唱，又唔可以讲系事业啦，而系 就算少少啦，少少 有曾经系事业啦。咁你而家有一个好好嘅职业啦，即系做到高层。咁但系咧就都系对唱歌不离不弃。 我应该咁讲，可能喺我唱歌里面咧，喺舞台啦，或者唱歌系建立咗自己嘅做人嘅自信心。 哇， 系啊， 真系噶， 真系噶。因为细个即系譬如呢个台啦，而家喺呢度， 系啊系啊系。 其实我以前喺度比赛过嘅， 系啊，系参加比赛。 普通话台咧有个全港普通话歌唱大赛，我喺度试音嘅。 哇！又香港电台又赢咗冠军啦， 赢咗又攞咗10,000蚊奖金。 哇！咁哇哇喺 系啊，当年有 好多钱喎，10,000蚊， 好开心啊！ 几好多年前，我买架车都得噶，唔系讲笑啊。唔係，都係真係得嘅喎，買架車。 咁所以即係一路比賽，或者係透過呢一個途徑 建立咗， 原來自己識少少嘢嘅都 建立咗自信，呢個係好緊要啫，真係 好中意唱歌，同埋都幫啲年輕人，甚至乎有啲而家有好多人情緒唔好啊，咁有時佢哋嚟學唱歌咧，係幫佢 release 咗好多。 非常係啊，你講得啱嘅。當年我都係因為喺音樂堂。真係音樂堂完全冇諗過有人欣賞我唱歌，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唱歌。音樂堂就唱咗個歌考試，唱咗半隻啫，咁啊一隻英文詩歌，咁啊攞做 A 喎，竟然我第一次攞 A 嘅。咁啊，自從開始咧，就喺個腦海裏邊啊，咦，可能可以唱，起碼都即係有信心。唱歌好啊，冇問題啊，一齊唱啊，咁起碼都咁咯。 特別的 A 喎，你係 啦，特別的 A 啊，所以我而家個名叫 AA 啊。 哦，係喎。 好啦，我哋不如咁样啦，即系如果讲讲下咧，即系都唔知倾到几多点，我哋都唔记得咗唱歌，一路唱一路倾噶嘛。我同阿苏怡红咧就可以好多歌都一齐唱，不如唱下曾路德只歌啦。啊，呢只歌叫《那一天》啊，大家都一定会跟住佢节拍。 系啊，我师傅曾路德系咁样。 一天啊，系我哋生命之中咧好多嘅365日，其中嘅一日，唔知道大家有几多日 可以在脑海那里不用翻查日记，不用翻相簿都会记得的、 嗯、 即是最重要就是人生呢，我很多时候觉得要有一些值得怀念的日子、 啊、 因为日子里面有很多人是值得你怀念，值得、啊、好朋友又有知，或者那个人借了你钱你要记住都要起码有一日半日、啊、不要只记得唉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有一日吃过一包十三腰咁咁就都好好笑嘅、 啊、 不过都好嘅都好嘅，不过真係有啲有可以怀念到嘅日子好啦。譬如呢个哪一天呢，我当年即係去拍呢、這个去中东即係拍呢个旅游特辑呢，我真係揸住个吉他仔嚟喺嗰啲喺嗰啲中东嘅地方嗰啲沙漠嗰度唱呢隻。好奇怪，唔知点解 唔 知 点解 我都唔知点解。但係个感觉好好咁、啊、就乜嘢嗰度唱，我鍾意呢揸住吉他，鍾意你去到咩地方我就諗到就个衬嗰、那个、那个情绪同埋地方。 係咪 即係譬如话哇见到哇去到欧洲咁多呢啲树，我就諗起如果我是齊豫就好啦，女仔呢就唱一隻叫做橄欖樹。是真係㗎，我有時候在意大利嗰啲邊境嗰度呢，或者即係喺歐洲有某啲地方，佢哋好多啲橄欖樹園啊啲咁樣，哇喺呢啲山頭嗰度過嘅時候呢，不如你啱晒你啦，你把聲咁清麗，哇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就係從香港來嘅。 冇錯，冇 錯。蘇怡紅。 好，同大家分享呢隻好好聽齊豫姐姐嘅橄欖樹。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选址在五年使用期届满之后，就会交还发展局作长远商业发展用途。重新启德发展成本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定位没有改变。何永贤朝早会见包括几名当区区议员，有份见面的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局方的清晰承诺对于当区现有居民来讲是定心丸。另外，工联会网上访问了340多名轮候公屋人士，在八个简约公屋选址之中，大约58%对启德世运道项目有兴趣，大约46%对牛头角彩兴路选址有兴趣，屯门、元朗、上水新界选址只是有大约4%至6%的受访者表示有兴趣。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地时间朝早和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大臣会面，在双方同意加强扩展两地投资贸易的共识之下，两地政府将会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缔结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可加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经济和投资方面的联系，让两地经济共同受惠。有关谈判将会向两地商界发出正面信息，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和扩大两地之间的投资流动。纪录片《给19岁的我》导演张婉婷表示，由于影片近日引起的风雨，决定听日起暂停公开放映，再厘清事件。张婉婷接受本台访问，话要厘清是不是当中存在误解和落差，又话片中女生同意包场以及在影展播放纪录片。近日据学校所称，女生父親指女兒的情緒已經平復，加上見反應良好，於是將影片公映。張婉婷說，紀錄片拍攝之前，學校為保障所有人都要簽署同意書，而去年8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都近日公映，中間曾經多次包場測試公眾反應，不少影評都反應正面。紀錄片由英華女學校委託校友張婉婷拍攝，明州文化刊登片中其中一名女生阿玲的自白，她说由始至终都不同意纪录片以任何形式公开放映，批评制作团队和校方未有尊重她的意愿。片中另一名女生阿蛇亦都说，最初反对电影公映，但是后来妥协。德国总理索尔茨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有共识，乌方同意不会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发动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索尔茨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又说，德国与盟国经密切协调，一同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令到乌克兰能够自卫，强调每一批援乌的武器都经过仔细权衡，这种基于共识的做法有助避免冲突升级。另外，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表示，加方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运送首部计划交付的豹二型主战坦克，搭载坦克的飞机已经出发。阿南德上个月底表示，加拿大计划向乌克兰提供4部豹二型坦克，几个星期之内交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人间漂浮》，作曲 王建文，作词 Oscar， 主唱王建文。 全部话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 现代恋爱安全手册，作曲梁嘉欣，作词梁嘉欣，主唱卫兰。 如盼望我如放大，要下有寂寞有怕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 离别的规矩，作曲吴林峰，作词小黑，主唱Jia刘应婷。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好开心啊！细细个望到今时今日有人同佢开画展，真系我中意画画。几岁大已经想画画，但系冇机会，唔得闲咯。 年过九十嘅花婆婆系点样遇上画廊嘅策展人冯蓉蓉嘅呢？ 我找花婆婆来做展览呢，是因为她之前呢就在花墟买花的，咁所以大家就叫她做花婆婆。亦都因为咁啦，咁她就好喜欢花，咁然之后她去到80岁嘅时候就退休啦，咁她就开始喺屋企就自己画画，咁她都是以花为主题。 有一种花叫油葱的感谢，有一种芬芳叫笔下留美好。冯蓉蓉又点样睇花婆婆嘅作品？ 花婆婆的画的特色呢，其实最主要是跟其他艺术家的分别呢，是她是用油漆而不是用任何其他颜料的。因为她小时候自己呢就一个女人呢就凑大成家人，所以呢她甚至乎连装修呢都是自己做。亦都因为这样呢，她对油漆这个物料呢就非常之熟悉。她就试过说用翻其他 acrylic 啊、其他水彩那些颜料去画画，但她觉得没有那个感觉。所以呢她的画作呢是全部都是用油漆油的。 与花共舞花婆婆个人作品展览由现在一直去到2月12日，展览地点香港上环新街13号 A 地下。 我希望与花共舞这个展览呢，可以令到大家呢记住自己无论任何年纪都可以寻梦的。因为婆婆在80岁才开始画画，那其实我们不可以赖自己究竟是多少岁才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其实任何时间都是一个适合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I told myself my life would be my own, and I leave the place where sunshine never shone. For my life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and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Carry on till tomorrow, there'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最重要呢个字嘅就系唔好俾佢停。阿苏怡红啊，你读书嗰时候有冇唱过呢只歌？ 有啊， 真系有啊， 有啊，音乐堂。 系啊，因为曾经呢只歌咧真系进入咗音乐堂添啊。 系啊， 系啊，我以为即系啲系啲同学啊，咁有个男仔识弹吉他嗰啲咧，咁啊跟住放学啦，又或者喂我哋诶嚟紧有个表演，啊、或者系诶开 party 啊 之类咧，比赛啊最啱嘅呢只歌吓，咁诶即系男男女女咁样做啲民歌队啊咁。 系系 啊，咁呢只歌咧就叫 Carry On Till Tomorrow。咁呢只歌咧就基本上咧我哋都系借用嘅，咩、意思咧？即系以前呢只歌其实唔系民歌嚟嘅。竟然嚇，竟然喎，即係冇人識呢只歌嘅，咁但係因為唱民歌嘅時候，咦有隻咁嘅歌好啊，啱曬我哋，咁所以我以前唱啦，咁唱下呢啲後輩嗰啲同學仔啊，又唱啦，咁唱到而家啦，而家我諗少啲人唱啦，咁但係以前咧。呢、這個有一隊樂隊咧，直情係啲 band 嚟嘅，又叫做 Bad Finger。 OK， 係啊，直情嗰啲流行嗰啲 rock 地咁樣，即係粗礦好多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會變咗民歌嘅時候咧，用木吉他好似頭先咁 舒服啩、 啊，就變咗好學校民歌。 係啊係啊。 OK，Carry On Till Tomorrow 其實咧諗翻咧以前咧，即係我讀初中嘅時候咧，就聽得最多嘅電台節目啦。即系我讲到听电台啦，吓，其实我系几乎系听一个电台嘅，听一个人做节目嘅啫。 系， 我唔好识，即系当时好坦白讲，因为我成日顾住玩，我好少听电台嘅。但系我净系听 Uncle Ray。 系啦 ，Uncle Ray。嗯。 点解咧？因为佢播英文歌， 嗯， 播最好听嘅英文歌。 系。 佢有做 DJ 所有嘅优点。 系。 同埋 Godfather。即是我哋全香港嘅 DJ 同埋一教父，咁誒學咗好多歌，咁所以咧突然間我諗起有隻歌咧，就係話呢個歌真係好適合我哋童年往事，直情講咗我哋嘅當年咧嗰種情況出嚟，就係咩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啊，聽電台啊嘛，聽收音機啊嘛，等咩啊？等咩啊？ 最想听嗰只咯， 冇错啦。咁呢只歌咧就叫 Yesterday Once More。今日咧我哋请阿苏怡红，唱粤语之外，又唱国语，当然会唱英文。 系，冇错，同大家分享 Yesterday Once More。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When they played, I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 will they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Oh, the songI love so well.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 a ling a 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Should we do that way?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and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 memorized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away so.Shin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s once more. 我哋喺香港都好幸運嘅，可以聽好多唔同種類嘅歌啦。 係啊，冇錯。 咁中國歌唔使講啦，中國歌又包括咗有啲 小調啊， 小調啦，廣東小調啦，月光光啊，咁都好好聽嘅，《白花亭之戀》咁樣。咁但係細個嘅時候嗰啲跑馬流流的山上，我哋又識啦。 係啊， 咁啊，再混合埋即係我哋初初成長嘅英文歌啦。英文歌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广东流行曲基本上都是整个风格啊个架构啊都是源自我们初初的英文歌。 英文歌。 因为英文歌也都影响了日本歌啦。 嗯没错。 所以日本歌影响香港就更大啦。所以捞埋即是哇在孕育出一些很新的即是我们现在香港式的粤语流行曲。哇，已經過了很多年了，不知道多少屆，死了，不知多少屆十大金曲添，有禮金是在五月我們香港電台有十大金曲又再次舉辦了。剛才 Yesterday Once More 是我們成長的一部分， 沒錯， 幾乎是必然的一部分， 是啊，必然要唱的，這首 是啊，必然我們那個年代再後生很多那些就不知道了。 Carpenters 的歌呢都是很多人是那隻人口，還有歷久常新， 是啊，百聽不厭。 我而家差唔多每日都可能會聽到 Karen Carpenter 把聲嘅喺架車度，我好中意聽佢把聲咧，咁我就一聽到佢把聲，我就成個人好舒服， 好舒服嘅喎，真係 好靚啊！即係佢唔係靚聲，而係好中，我好中意 Carpenter 嘅，除咗佢把聲咧，就後邊嘅音樂編排，即係佢哥哥，哇好多和音，好似頭先我哋都唔差啦，我啲和音兩個啫喎 ，Vince 加 Boris 已經。 浸淫咗我，即系用晒 成大队 band 咁样噶啦，连埋和音，连埋声，咁所以以前嗰啲旧英文歌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变埋中文歌。 系 有一首歌咧，我觉得对二千靓歌在重住呢个节目咧好有意义。我就以前中意唱英文歌啦喺度，咁啊终于咧就有一班同学咧，就一个老师啊，唔系同学，咁啊要离职嘅时候咧就写咗一个中文嘅歌词，咁就反而调翻转头送俾啲学生。 哦 系啊，寄过嚟，咁所以咧喺个出边嘅歌书啊，未必有嘅，系我自己录嘅，咁我都摆咗啲唱片添嘅。咁呢只歌咧就原本系《Sealed with a Kiss》，好耐之前即系六十年代 Brian Hyland 嘅一只歌，大家都好识噶啦。OK，《Sealed with a Kiss》同埋呢一只叫做《让一切留住》。 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a lonely summer, but I'll feel the emptiness.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we'll miss. A September and sealed with a kiss.细雨忆当天，数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偶，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上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不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愿一切留住 ，sealed with a kiss。 旧歌变新少少嘅旧歌， 我突然间我先发现，原来我填过呢只歌嘅中文 系真系啊！啊，不如早哦系啊，早知你攞你个版本嚟啦，因为呢只歌都有好多中文版嘅， 系啦，下次 share 俾你， 因为系啊呢啲耳熟能详嘅英文歌咧，即系瑰宝嚟嘅，因为大家一唱出嚟，大家都识。 系啊，个旋律 个旋律真系冇得顶嘅。咁我哋又可以写我哋嘅中文咧，咁所以变咗每一次唱咧都有另外一番风味。讲起即系中英对照嘅歌咧，哇，真系多得好紧要。 系啊，冇 错。即系未有日本歌之前更多。咁就算有日本歌之后咧，好多歌手。尤其是我哋呢一班唱开英文歌嘅咧，即系对好多英文歌念念不忘，而且咧就觉得，咦，哇！呢首歌如果改做中文就好。其实我系最初录中文唱片咧，大部分都系咁嘅，即系除咗有几只创作之外啦，即系譬如我嗰啲如火闪闪啊，系我拣翻嚟嘅英文歌嚟。 哦，即系你去选择， 系啊，我 监制帮你搞， 一齐倾嘅。咁因为我嗰只中文碟咧，第一只中文碟咧系用文歌嚟做一个 concept，一个意念。咁啊，一讲起英文文歌咧，文歌啊嘛，系咪啊？咁嚟咧，梗系我啊大把喺个脑嗰度弹晒出嚟啦。咁仲要揾一啲咧唔好太熟，仲好。 嗰啲沧海遗珠。 系沧海遗珠，但系就超好听，但系变咗文，变咗中文就仲中文过佢英文。譬如如火闪闪啦，系啊，系真系噶，有好多歌人哋估都估唔到咧，系英吓英文歌嚟噶呢只，系咪啊？即系咩客从何处来啊？嗰啲仍然以为系中文歌嚟嘅。咁但系咧。我又谂到，咦啊！呢个旋律真系好啱唱中文。 我好中意听你讲呢啲嘢， 系咪？ 因为咧，我唔知啊，同埋咧，好有画面啊！我见到 件，因为呢个咧系我哋即系从细嘅经历啦。 系啊，原来咁样 开始灌唱片，系啦，攞咗之后，即系系好享受个过程。 系， 因为当其实你系完全唔知道个反应。 系， 其实你做咗咁嘅一个唱片，当其实系讲系匪夷所思嘅，即系嗰啲老细啊，唔系啩？你哋搞咩啊？用中文唱文歌， 系 文歌咪英文噶嘛？文歌已经系另类噶啦嘛。再系再要变中文，仲广东歌就好奇怪噶啦。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如火闪闪原来我以为系香港人作 嘅，系英文歌嚟。 英文歌 咁如果你讲呢啲咧，好多啦。咁我嘅好朋友啊，陈百强咧，最中意唱英文歌噶，因为我识佢嘅时候，根本就大家都唱英文歌。嗰只挚爱咧，嗰阵哇，佢录挚爱之前咧，即系 hit 到咧嗰啲英文版咧，就 Whitney Houston， 冇错， 哇，佢真系嗰个音域又劲啦，咁啊去到临尾咧，系就揾阿苏玉红演绎嘅最啱，Greatest Love of All 同埋挚爱， 系 嚟一只中英 对照 对照的名曲。 好，又怀念一下陈百强哥哥，好多谢他的。 And Whitney Houston， 他们在天堂相遇。 是的，没错。 Teach them well, don't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 searching for a hero.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ll never find anyone who fulfills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就是未来，好好管教师以后成才，使他珍惜本身光彩，给他自信尊严，更给他真挚爱，于他可爱笑声里，记忆相衬当天的爱，我已决意。 并且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承认，巴克穆特等东部前线地区局势越来越艰难，因为俄罗斯投入越来越多力量摧毁乌军防御。他强调不会弃守当地，又指如果西方盟友承诺提供更先进的远程武器，或许有助扭转战局。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为广东带嚟有雨嘅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嗨，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今年元宵我已经买定了宠物都吃得的汤圆，和屋企的狗狗一起分享。虽然我平时不会将心事随便表露，不过和屋企的狗仔对望一下，一起分享晚上的时光，已经比千言万语更直接知道对方的感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最近好多进行小型装修工程嘅阿哥阿姐都留意紧菠萝包嘅价格。 具体啲嘅例子啊，以平均每一袋建筑废物重量约30公斤咁嘅计算啦，弃置一袋嘅非惰性建筑废物同一袋惰性嘅建筑废物咧，分别只系6蚊同2蚊嘅啫。第一个座次咁大概几多钱咧？大概一个菠萝包嘅价钱， 一包收大概2蚊，十包啊大概20几蚊左右，一包一包咁计，随时真系悭翻好多个菠萝包啊！想知多啲好好豆建筑废物收集及回收服务，依家听住环境保护处环保法规管理科高级环境保护主任简国刚讲多啲啊！ 建筑废物系指由建筑工程产生嘅物料，当中大部分系惰性物料，例如拆卸墙壁产生嘅石屎同砖头碎片等。如果建筑废物经过适当分类，可以在填海、土地平整和其他建筑工程重用，减低在堆填区的弃置数量。 唔该晒 Jack， 阿 Jack 俾嘅意见都是想大家多啲爱护环境，少啲制造废物，亦都可以令到废物升级再造啫。 过往收集的数据显示，经计划处理的废物当中约80%经分类的物料已经被送到公众填料库循环再用，大大減低裝修工程建築廢物的棄置量。環境保護署呼籲市民在處理少量建築廢物時，可採用好好豆先導計劃服務，預約收集建築廢物。詳情可參閱網站 www.hohoskips.hk 及下載好好豆 App。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usco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ai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op'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又是以前我们学校的歌啦 ，Puff the Magic Dragon， 你识吗？ 识啊， 梗系识啦。呢一只系 Peter Paul and Mary 的经典， 系 啊。咁啊，多谢 Peter Yarrow 啦，吓。咁啊，之前咧唔识佢之前咧，我都多谢紧佢噶啦，因为佢嘅歌系陪我哋成长啦，而且系我嘅学习嘅对象，即系所以我喺暗自里咧，已经系几十年来由细到大咧，即系觉得佢系我师父。点知即系最后咧，系真系佢鼓励，我就直情叫佢师父。因为好难，你估都估唔到佢会即系会出现喺我眼前同我一起唱歌噶嘛。咁所以变咗即系哇，我系即系一生最大乐事之一吓。喺民歌嘅生涯嚟讲咧， 特别的那一天啊，真系 特别的那一天啊，即系真系冇办法可以形容到嗰种感觉。同埋我好多谢佢，即系俾我一个鼓励。即系我唔系一个新人，竟然即系唱咗几十年歌之后咧，有人一个即系认同咗个心，写咗张证书俾我。哇！我真系直情系晕咗喺度， 真系好感动啊！ 好感动，好感动。咁咪希望佢而家喺 New York 嗰度身体健康， 系 因为佢都年纪 有翻 唔轻啦，系啦，已经80岁啦。咁啊系，因为佢系 Peter Paul and Mary， 60年代初已经系红遍全球。佢哋嗰啲 Puff the Magic Dragon 啊 ，Blowing in the Wind 啊，咪嗰啲系好大好大嘅影响力。咁啊讲起呢条Puff the Magic Dragon 咧，就喺本来喺嗰啲海嗰度啦，咁啊经过喺个山洞嗰度住，咁啊后来咧就喺即系成个故事咧，头先个歌好得意。咁我哋香港咧都有条巨龙，就系我哋以前叫五小龙啊嘛。 系啊。 咁啊喺边度咧？就喺维多利亚港咧，就系我哋啦。 嗯。 咁啊，维多利亚港咧，即系我哋嘅成长一部分啦。 系。啊， 山喺陆地就系狮子山啦。 系。 喺海就维多利亚港。 冇错。 系我对我嚟讲。成日搭天星小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呢啲歌曲。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咩印象，我以前真系差唔多系咁。 呢只歌咧系我哋喺学校里边啲歌唱比赛咧必选之歌。 系啊， 成日转堂我哋就练歌就喺度唱。 哦，攞唔少奖就靠呢只。呢只真系到咗而家都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第一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其中一首旧曲新词冠军歌曲。 好犀利， 系啊，咁啊，所以而家唱起上嚟咧，好多回忆之余咧，真系我每一次喺演唱会唱啊咩，都好啲人都好大反应，好感动，好中意， 陪住我哋成长 啊！女声就少听，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吹雨，动荡如借壳。停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路 醒何妨从头开始， 这个歌就原本是一首宝岛的歌，即是台湾民歌，因为音乐宝岛有很多这些很民谣式的校园民歌，其实这只《昨夜渡轮上》就是原本这一首《微风细雨》。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静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说无尽蜜语，让我们共寻觅。 当时呢只歌参加呢个比赛都系好似估都估唔到系可以流行咗咁多咁多年， 系 估唔到噶，真系好似呢只可能系一个业余嘅填词人，甚至乎咧个演绎嗰个都系非常业余嘅，系啊，真系系李炳文，因为做咗好朋友啦。咁但系因为佢业余咧，所以佢有一把。好質朴嘅聲音， 系啦，即系好好乾淨嘅， 乾淨同埋好質朴啊！你一聽就知道佢唔係受咗即系深遠嘅音樂訓練， 即係佢亦都唔冇包袱，係好純真咁樣唱出嚟，係啦係啦係啊！佢原來我就係咁樣噶啦，係 啊， 我就係喺香港即係鴨脷洲嗰度，咁啊成日喺海邊釣魚嗰啲，咁啊真係我哋叫佢阿炳文啦嚇，咁啊就係唱咗呢隻好經典嘅作嘢《渡輪上》。 好隻人口， 原本呢個微風細雨咧就係台灣嘅一個女歌手。新出的时候我啱做紧 DJ 接到张唱片黑胶唱片的封面，哇，好靓喎！呢、這个女仔，即系咁嘅感觉，系叫做刘蓝溪，蓝色的蓝，一个溪， 哇，好有意境， 溪水系啦。咁啊，而家咧佢就出咗家，哦，估都估唔到啊！又我睇翻，嗨、哎，哇，咁多年后，即系我哋冇相遇到啦吓，仲要原来哦，做咗出家人， 哇， 咁、 okay, 啊都接受访问，咁样好，不过系噶。 每个人嘅故事都唔一样， 人生嘅舞台就是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咁啊，讲起呢啲音乐宝岛啊，我哋叫做吓，啱晒。咁大家都明白，咁啊里边好多歌咧都影响到我哋香港啦。 冇错。 咁啊，譬如以前我哋香港嘅歌手，陈秋霞。 冇 错。阿秋霞咧，以前就同我一起同阿同李师傅阿曾路德咧。真系噶，同台噶， 又要听啊！ 好多呢啲古仔， 袁文琪唱 同台嘅，咁啊，阿曾路德就坐喺个钢琴度唱紧嗰啲 英文 歌啦。佢唱咩咧？佢唱 Carol King 啊嗰啲，我哋系唱乜嘢民歌都唱啦 ，John Denver 啊 ，John McLean。陈秋霞咧就佢有一把声音咧，好似 Michael Jackson 細個嗰個聲音嘅， 細個 係女仔聲嚟噶嘛，好似噶，咁所以佢唱 I'll Be There 嗰啲咧，好同 Michael Jackson 一樣。咁啊，秋霞後來就紅咗啦，咁啊唱咗好多歌喺香港，咁然後咧就去到台灣發展，咁啊拍電影啦等等，咁啊唱咗一隻我哋香港做唔到嘅，因為先有歌詞， 先至再譜曲， 係啦，國語先得噶嘛， 係啦。 咁啊！呢一隻就徐志攞咗徐志摩嘅新詩， 我好中意徐志摩。 系啊， 系 我同佢唔熟，我唔知 道。偶然呢只歌系陈秋霞姐姐嘅作曲，徐志摩哥哥嘅词，偶然同大家分享。 我是天空你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你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全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是天空你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全瞬间消灭了踪影。 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最好你忘掉，在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全瞬间消灭了踪影。 著名新詩詩人徐志摩的歌詞叫做偶然，你剛才即讀白就好像天空的一片，我就小時候聽到這首，我就覺得自己是 一嚿雲， 沒錯了。當然徐志摩都 是清朝出生的，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以跟他不熟就這說。不過我想即如果即當年有這首歌的話，林徽因呢，如果识唱佢就晕低啦，佢一生挚爱就系林徽因。anyway， 即系啊，时代就系咁样，咁啊，估唔到系，估唔到即系咁多年后就成为咗一首歌，咁当系纪念佢哋嘅，即系呢一对璧人啦。 有元宵佳节咧， 系啦，啱晒啦，系啦，啱系喎，元宵佳节可以即系吓。 好感动地俾你讲完之后， 跟住咧，我哋再唱咧，即系。音樂寶島的歌曲又影響到我們的、原本就是蔡琴，這個就認識了， 這個 認識 好好聽。 蔡琴那首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就叫做你的眼神，代表到很流行，流行到香港都很流行，於是乎我們林志美用她的靚聲都 重新演繹這一首的你的眼神。 希望我不要唱衰了。 唱粤语啊，点会一只眼是国语，一只眼粤语噶嘛你？ 送给大家林志美姐姐的歌，亦都是蔡琴姐姐的歌，《你的眼神》。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它仿似骤落。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思瞒住。就算默然不语，我都深深记住，因你的眼神使我心里着迷，啊，已将我心轻轻地留住。 使我心里着迷。啊，已将我心轻轻地留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健表示，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选址是在五年使用期届满之后，就会交还发展局作长远商业发展用途，重新启德发展成本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定位没有改变。何永贤朝早会见包括几名当区区议员，有份见面的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局方的清晰承诺对于当区现有居民来讲是定心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听日起香港正式与内地全面通关，可以预期各种公务、商务、旅游和其他经济活动会加快恢复，跨境人員和貨運往返可望穩步增加，預料將會帶動本港出口、運輸物流、旅遊、零售和餐飲業，並且為本港整體經濟帶來更正面、更樂觀的氣氛和展望。陳茂波說，最近的經濟數據提示仍然要保持警惕、謹慎而為，去年12月香港的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录得68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零售销售货值去年全年跌 0.9%， 不过单计网上销售的零售货值达到346亿元，较前年增长 21%， 反映只要在转变之中细心寻找新机遇，仍然能够稳住现在，开拓未来。正在沙特阿拉伯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地時間早上與沙特阿拉伯投資部大使會面，在雙方同意加強擴展兩地投資貿易的共識之下，兩地政府將會啟動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談判。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說，締結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可加強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在經濟和投資方面的聯繫，让两地经济共同受惠，有关谈判将会向两地商界发出正面信息，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和扩大两地之间的投资流动。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因为长期疾病在迪拜一间医院离世，终年79岁。现任总统阿尔维与海陆空三军对穆沙拉夫离世表示哀悼。傳媒報道，當局聽日將會安排專機飛往迪拜，將穆沙拉夫的遺體運回巴基斯坦安葬。穆沙拉夫1999年通過不流血政變奪取政權，2001年就任巴基斯坦總統。他在2008年面臨彈劾，被迫辭職，之後大部分時間住在英國倫敦和阿聯酋迪拜。穆沙拉夫在2013年回國，打算參加大選，但是被法院禁止。巴基斯坦官方同年啟動對他叛國罪指控的訴訟程序，最高法院在2016年同意讓他出國就醫。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渐渐地》，作曲潘鹏展，作词

因为以前呢应该都是讲緊我哋初中嘅时候啦咁甚至小学嘅时候呢已经有呢啲歌。咁原唱系叫 John Baez, 好出名㗎啦。咁呢隻歌就好出名，因为以前呢专唱啲反战歌，因为六十年代开始咁越战㗎嘛，咁美国。咁所以呢变咗嗰啲所有嘅年轻人嘅年轻嘅歌手嘅创作人呢都唱呢啲同埋写呢啲歌。 即系激励人。 激励反战，即系基本上系反战。咁呢隻歌都系讲话杀戮真系唔系几好。Donna Donna, 咁翻嚟咧，不如咁啊！如果你讲起民歌咧，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我都好欣赏嗰啲即系为香港写到啲民歌嘅譬如卢冠廷佢以前喺美国即系都系咁样分途啦咁样成长啦，好似林子祥啊呢啲，佢哋都好中意揸住吉他唱民歌，当然系英文噶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咦唔系、哦，要写中文咯、哦，我唔识噶，咁唔紧要。有人同你写，你写一个旋律嚟，写咗一只歌俾另外一个民歌手，你应该识佢嘅系咪 ？Brenda， 阿卢燕薇 姐姐， 即系你姐姐辈啦。佢听到咧，佢都认嘅，因为佢系我嗰辈，即系我个老友嚟嘅。咁卢燕薇咧有两首歌，一首就系为什么，一首就系呢只泥路上，我都系非常非常中意。喺卢冠廷咧，佢自己。未出道之前咧，即系未唱呢个天鸟之前咧，就写呢啲歌嘅，写咗俾卢燕薇。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名叫《泥路上》。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又岂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为莫变改。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泥路。常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又岂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是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泥路上，原本就是卢燕薇最 hit 的歌啦，系啊，卢冠廷写的一首民歌，是属于本地的民歌啦。以我的心中去划分的话，咁而家卢燕薇就真的泥路上嘅，尤其是今年冬天咧，温哥华落雪。 系啊，我手边喺温哥华落。 系啊，已经落十一月已经落啦。 落到系咧，直头系啲车停晒啦。 系啊， 啲朋友两点钟送咗个朋友翻屋企，系凌晨两点先翻到屋企。 Oh my god！ 系啊。 因为冇办法行啦，突然间 系啊，同埋啲车线太咯，啲太缓 因为温哥华人就唔系太惯喺雪地揸车， 系 多伦多嘅呢条诶湿碎啦，整条铁整铁链上，即系箍条铁链喺个胎度。 巴士直头你刹车咧系个线落去咯，好恐怖， 好危险咯， 好危险啊，翻唔到屋企啊，跟住 好多意外咯。 系啊，少少啦，即系同埋保险公司就惨啊，赔咗好多钱。 即系凌晨两点先翻到屋企， 系 有啲排， 系啊系啊。 哦，你啱啱十一月已经落，我以为即系哇， 系啊， 因为最近 早咗早咗落， 因为以前直情系有时完全唔落雪， 系完全唔落噶，同埋落几次人哋话 系咯，落一阵咁就完噶啦，咁啊落雨又多啫， 系啦， 所以咧尤其是而家应该唔知融雪未咧，应该融啦，咁咪即系泥路上， 泥路上要好小心跣亲， 行路都有问题， 系啊， 咁咪预祝阿 Brenda。喂，小心啲啊 ，Brenda！ 小心地滑， 你知你噶啦，系我哋系咁样危险噶，系啊，真系好笑。每一次喺温哥华，我都会揾到佢。咁佢都喺度做紧 DJ， 系 咁喺 系啦 ，Fairchild 嗰度每日嘅即系。做呢啲殿堂級嘅 DJ， 好舒服佢把聲，聽 佢真係資深噶嘛， 係啊， 哇！你諗下佢，即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嘅喎，六撇半時代嘅喎，犀利。咁啊，講起本地民歌咧，有好多我都成日都話，我哋唔一定要哇呢啲咩歌要揾啲大師去寫啊，係。咁但係其實以前咧，多數好多呢啲民歌咧係即係唔知點樣撞出嚟。 嗯， 譬如話而家呢隻歌咧，我幾欣賞。咁唱歌嘅黄敏华咧，就亦都系知道啦，系好中意佢啦。咁可惜少少就唔知去咗边，就揾唔到佢， 系啦， 揾唔到佢， 上网都揾唔到， 系啦，揾唔到佢，系啦，即系完全失咗踪影。咁佢咧，当然佢会唱嗰啲五啊咩，佢都好爆嘅，啲歌好劲嘅。咁但系咧，佢又唱咗一只好抒情嘅民歌啦。咁作曲嘅咧，我而家睇翻嘅资料咧，我真系啊，点解会唔识佢哋嘅？因为呢个叫做李永康作曲。就杨婉婉作词，咁佢哋都系一啲我谂系业余噶啦，即系唔会系郑国江啊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好多谢佢哋咧写到呢啲咁好听嘅，好质朴嘅本地民歌。咁呢个提案呢个歌咧，咁大家可以代入环境啦。究竟喺青山湾畔啦，亦或系湾仔啦，我哋香港周围都 系 有提案。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好地方， 没错。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睇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暗潮再泛起，去清苦肠，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然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泛泛轻扬，远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心底那月明朗。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发起，去清苦肠，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 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泛往，轻扬怨人群那哀伤，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心比那月明朗。 系啦，喺黄昏嘅时候咧，就大家可以即系，譬如我提议啊，又如果呢一两年最新嘅最好地方咧，就系西九。 嗯，系 有冇去啊？ 有啊，成日去。 哇，黄昏嘅时候啊，哇，真系好靓啊！黄昏先靓嘅，即系 twilight time 嘅时候，因为对岸就系维港景啊嘛，成个中环啊咁样出咗嚟，咁有海波，又直接同呢只歌一模一样嘅。咁仲可以帶埋啲小狗狗啊， 啲狗我就带翻。 可以整个小帐篷，又冇人提，因为而家狗即系。即有夠闊都嘛嚇，夠寬敞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即唔會話大家霸位啊，好似以前嗰啲公園咁嘅嗰啲外用啊，同埋我哋一齊大家鬥霸位 就好多空 間啊，好多空間，同埋有草地，又有 又有水， 有水又有嘢食， 有嘢食係啦，想食乜都得。 係啊，即係再埋邊有個大草地，咁可以小朋友可以玩啦，啊走嚟走去都好安全啊，非常之好，即係。觉得香港越来越靓， 系好多好地方， 好地方喺西九。咁啊，当然啦，有提案嘅地方就全香港，可能你屋企楼下都已经可以，系真系噶。而家好多屋苑啊，喺沿岸嗰啲啦， 可以跑步啦。 系啦，咁啊，讲起文哥，你少唱啲喎。如果喺诗歌界咧，你会唱好多诗歌啦， 冇错。 咁亦都会唱好多流行曲嘅时候咧，都会好似 Whitney Houston 咁样啊。你系一个。出名的巨肺嚟噶嘛？ 系 系。咁如果唱民歌的时候，你会选择啲咩？ 我会选择欧瑞强哥哥的歌。 唔系啩？ 真系啊！今日拣咗只你的首本名曲，即系我能够在你面前咧。 唔系咁讲，喂，老老实实话，真系，即系我唱歌咁多年啦，咁啊，好少人重唱我嗰啲歌，好少噶，真系。 但是我上网我真的做 research 和练歌、嗯、就黎瑞恩姐姐都唱过。 是有 的。 不是我最离奇的呢个歌呢就有什么呢有大陆那些就讲普通话的人。几个添即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揀了这只歌但他用即有一点口音的粤语来唱。 惨仔姐姐那些话。 咁就挺得意 的。 最得意的地方呢就是女仔嚟。次次翻唱呢只歌嘅你都系女仔，唔知点解一个男仔都冇。 舒服啊！你只歌， 你自己介绍啊！你系 DJ 嚟噶嘛？你曾经都系。 咁系啊！今日咧呢只歌咧《默想归人》咧，就系点解要拣呢只歌？因为能够喺欧瑞强哥哥面前唱佢嘅歌咧，其实呢个机会真系唔多嘅。咁同时间咧，点解我中意民歌咧？其实民歌我觉得系写咗好多香港嘅特色。 嗯， 系我哋先有，即系好似我哋啲丝袜奶茶，我哋啲即系菠萝油啊， 系啊，又系有少少怀旧感啦。因为你如果讲斜阳半晚烟，要行嗰啲即系千脉咧，千脉喎，仲要系吓，即系郑国江老师话千脉上有嘅，其实而家都仲有嘅， 嗯， 系去新界， 系啊，要行山， 系啦， 系冇错。献丑啦。Albert 哥哥 ，please。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万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似千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 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岁月计走几长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觅爱恋，爱情路比千万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亦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仍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岁月计走几远，不计走。 就是冯添之作曲，是郑国江老师写词， 好靓 特别多谢我，多谢了好多次，但都不够的，就是郑老师。他这个是一个小说来的，艳心的小说，就是讲一个人离开了离乡别井，跟以前的旧爱分离了，然后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哇，郑老师真的好犀利，佢寫到呢個人嘅忐忑，佢即係以前係翻鄉下噶嘛，咁啊經過咧啲遷墨，咁所以斜陽半晚煙，我像歸鳥倦。咁然後咧就晚霞伴我過稻田，其實翻緊鄉下。咁但係最犀利佢話重回覓愛戀啦，好啦，情係啦情懷，跟住咧最犀利嗰句咧就係愛情路比千墨亂，情路太多彎轉， 互相輝映啊！ 哇！即系讲咗嗰个心嘅忐忑，吓，即系唔知翻去佢会唔会接受我咧，吓，情路太多弯转。多谢郑老师，咁啊，多谢苏如红，竟然好少人，好少嘉宾会唱咗呢只歌，我哋一齐唱一段，用你个 key， 我要同你一齐行。回头近晚天。 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一隻我好喜歡嘅民歌啦，來自 Ralph Mattel 嘅。咁啊，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包括有英文民歌、有中文民歌、有本地民歌，亦都有一啲歌咧，今日就少唱咗。不過我一定要堅持咧，係選一首，就係、是、今日特別嘉賓蘇如紅 Ivy Soul 佢嘅原唱歌《如果我可以》。 啦啦。 空无。 今天我哋特别吸引系苏如红嘅代表作之一。如果我可以，作曲嘅系金培达咯，哇！喺我哋香港嘅即系大音乐家啊，咁啊，佢又写好多诗歌嘅， 系嘛？ 包括写咗呢一首好精彩嘅 《 如果我可以》嘅诗歌俾你。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好多唔同嘅曲种啦。头先我讲。啊，好奇怪喎！你头先同我讲，我想唱啲叫做《自由在我手》。 系啊， 咁我就经常都会播嘅，因为尤其是有一啲譬如好似阿余安安咁啦，佢唔系一个即系好长时间做歌手嘅，咁但系又唱咗呢啲歌咧，我就好珍惜觉得，咁所以我成日都攞翻出嚟播。咁啊，我唔系好记得当年佢点样会出咗呢只歌，或者几时出边只碟，我唔系好记得。 嗯， 不过硬系记得呢只，由个歌名开始。知道嘅歌词嘅内容系咪？ 系、 竟然今日阿苏如红会拣， 系 听下你个版本先。 好啊，自由在我手。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天上远飞，我愿远飞。我想飞到天边地的尽处，夕阳下千万明媚，世上乐园地。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我想好似海鸥飞，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我愿远飞，我想飞到天边地的尽处，夕阳下千万上乐园地。我想好似海鸥飞，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我愿远飞，我想飞到天边地的尽处，夕阳下千万上乐园地。 系啊，呢啲难能可贵嘅歌嚟嘅。 系啊， 虽然即系唔系话 要是十大金曲或者是流行榜那里占什么几多个礼拜第一那些。但这些歌好 沧海为珠。 沧海为珠和很香港的。 是香港。 很香港 feel 的。我很喜欢安安的这首自由唱歌手。既然呢他有歌词里面就会说什么海鸥好像海鸥可以飞到远处飞到呢即是在边际那里。很自由奔放。一齊咯，咁就我都想。啊、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好鬱熱嘅，成日要翻學，又要考試，又要測驗，咁我就幻想自己係一隻飛鳥，或者係飛鷹， 走咗去可以。 係啦，係啦，一齊啦，揾啲同學一齊，都係偷偷地去踢下波啊，撐下艇啊咁。有一隻叫做陪着你走咧，大家都知唔知聽過無數咁多嘅版本嚇。咁、啊、但係咧，我唔係好記得老冠廷同阿劉天蘭啦、啊、第一個版本。边个唱先噶？ 哦， 卢冠廷唱先噶，应该 系。卢冠廷唱先。 咁我就扮卢冠廷啦。 好啦， 你就扮刘天南。 刘天南好啊。 一阵你如果你要唱嘅时候，你就举手咯。 我知道。 我唔知边啲歌词系点样分配。OK。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路去。 哇，系喎，好耐冇试过男女对唱， 多谢你。 好耐冇 见过， 好耐冇见过刘天蘭添，系啊，得啦，系咁诶， 見佢個女咯， 係啊，個女啊唱歌叻啊，好叻啊，而家係啊，咁啊亦都好出名添啊，唱到咁啊 ，anyway。呢只叫做陪着你走咧，亦都成为咗我哋香港本地歌嘅经典之一。 系啊，又多谢你完成我嘅梦想，可以同周瑞强 好合唱。好啊，唔会啊，点会啊？ 真系啊， 应该同卢冠廷唱咧就系比较特别啲啊，个原唱者。不过有只英文歌咧，男唱得女唱都好多唔同嘅版本咧，流行唔系香港，系全球嘅英文歌。 系冇错， 亦都好似系一只诗歌，亦都好似系一只励志歌，亦都好似系一只流行曲。 系啊， 系近期最 hit 嘅歌之一。咁啊，呢只歌咧就唔知你知唔知咧？佢自己原創嗰個咧，都自己講咗嘅，就係佢個意念咧係來自另外一首好出名嘅民歌。咁呢只歌係邊只？我哋唱咗由細唱到大嘅，嗰只叫做 Danny Boy。 Danny Boy。Danny Boy。 係啦 ，Danny Boy。 係啊， 好似嘅。Oh Danny Boy， 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Oh Danny Boy， 哒哒哒滴哒哒。咁啊，原来转翻就要 Raise Me Up。 原来系咁样。 系啊。 好有意境。 OK， 嚟咯。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And my heart's burdened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y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香港听日起同内地全面通关，本港运输署呼吁准备来往内地的市民预早了解各出入境口岸的运输配套和服务详情。深圳边检部门亦都正开展口岸恢复试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港九药房总商会预料，全面通关之后，希望生意有两成增长，但就相信内地旅客购物模式改变可能影响生意。有罗湖商业城的商户就相信生意额难以短时间内回复疫情前的水平。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地时间早上和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大臣会面，是双方同意加强扩展两地投资贸易的共识下，两地政府将启动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谈判。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缔结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可以加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在经济和投资方面的联系，让两地经济共同受惠。有关谈判将向两地商界发出正面信息，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和扩大两地之间的投资流动。记录京华女学校几个女生成长的影片《给十九岁的我》，其中一个主角透过传媒发表自白，指自己从来没有同意影片作公开放映。本身是校友的导演张婉婷说，由于影片近日所引起的风雨，决定明天起暂停公开放映，再厘清事件。他承认自己责无旁贷，向影片团队、工作人员、学生等致歉。教育局回复本台就影片《给十九岁的我》的查询时表示，得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校了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程序跟进，并会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师生。据悉校方已经在网页发表声明，有关电影将由明日起暂停公映。教育局又说会与学校保持联系，跟进事件的发展。教育局强调一直透过不同渠道，例如学校行政手册，提醒学校在处理学生个人资料时必须确保收集资料的目的和方式、资料的使用、资料的保安和查阅，以及披露资料等方面都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因长期疾病在迪拜一间医院离世，终年79岁。现任总统阿尔维和海军海陆空三军对穆沙拉夫离世表示哀悼。传媒报道，当局将会安排专机飞往迪拜，将穆沙拉夫的遗体运回巴基斯坦安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早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天气和暖，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而家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保持通话》《东乡噏》，作曲张子枫、卢永林，作词小优，主唱张子枫。 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 《漂流教室》作曲张佳添，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Eden、吕爵安。 这样爱下降，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 爸爸放心，我出嫁。作曲姜丽文，作词简嘉明、姜丽文，主唱

諗真係超過三分二都係鄭國江寫嗰啲中文歌， 係 好啱佢，好襯鼓舞 喝彩。 為什要受苦痛的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剩一分月仍是要發光，走緊美好。春風一吹草在蘇，永遠不見絕路。明日變遷怎麼可知道，何時悲觀順命數。 陈百强嘅一只歌叫做《鼓舞》，系我经常都会喺路途上边咧，就记住呢只歌，唱呢只歌。我有唱过好多好多次，但系呢啲歌咧，永远都唔会厌嘅，同埋真系好有作用。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喺新嘅一年，大家好似光明前路，好似歌词一样，系行得好畅顺就好啦。跟住落嚟咧，都系我哋本地嘅创作， 冇错。 呢只歌咧就系阿曾路德，经常演唱会咧都会要大家一起合唱，我哋一起合唱啊！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赞和平，传扬一 笑里痛苦可以笑，笑有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 一双双一对对都是 齐齐整整 齐齐整整愿你的愿望成真， 没错。 跟着这一只是亦都是本地的作品，作曲的是陈秋霞， 作词的是郑国光老师。 一点烛光，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智能度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红，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空中，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中暖流，和风对抗。 手接一手，呢首亦都当然系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曲，冯添之作曲，林振强作词。 沙中旁，上院路茫茫，上院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老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端端如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闯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北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透。进取不惜拼命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境况。 希望大家互相照应，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今年的更好景况。 耶！ 接近尾声啦，多谢今天我哋特别嘉宾 Ivy 苏如红， 多谢 唱咗咁多唔同嘅风格嘅歌，希望好快嘅将来又再次请你同我哋一起唱歌。 多谢，多谢。